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82集。阴间世界本就受到阳间影响，如此一来，城隍庙也足有四个，分别是大行县城隍庙、万平县城隍庙、江南城隍庙啊，又称南城隍庙和都城隍庙，分庭抗礼。南城隍不服气都城隍，都城隍看不起县城隍，闹得不可开交，连阳间信徒在游街的时候都要争一争脸面。据蓝河所知，京城阳间还一度荒废了城隍庙，也导致了城隍们待业。直到阳间政府统一好行政区域后，又在前些年修整了都城隍庙，地府才派了位新城隍上任。至此，京城阳间也只有这么一位城隍爷了。蓝河虽然没见过本尊，但与他手下都是照过面的，听了这些说法。但是城隍虽然只一位了，其他几间旧庙却是还有残存的，甚至也有老人上香。新都城隍庙保护得很好，晚上也不开放。这中年男子不知是因此，还是怕太大的城隍庙女儿受不住，才带女儿去老庙认干爹。但他不知道，那些庙内早已没了神灵，像这样的庙，说不定就会有邪灵占据其位。尤其在京城镇务不稳的情况下，认这样的城隍做干爹，不是茅坑里打灯笼找死吗？蓝河虽然听出来了，却不便说，只是保持着冷淡说道，要不要试试换个医院？中年男子诧异地看了蓝河一眼，然后挠头， 这个我老婆也在联系，反正啥渠道都试试吧。 电梯到了，他们也出了楼，中年男子忧心女儿，脚步在冷风中格外沉重。 希望你女儿早日康复。 蓝河道，中年男子抬头， 啊，谢谢。 虽然这个小伙子听起来不信这些，但他听得出人家的祝福是诚心的。陈兴阳听了刚才的故事还意犹未尽，想让蓝河关注一下他邻居那边的动静，看能不能给这人的女儿处理了这些事。但是吧，蓝河却嫌天气太冷一般，几乎是轰着他去打了车。 再见。 陈兴阳无语，看着陈兴阳坐着车远去，蓝河转头看向宋福潭。宋福潭说， 你想去救那个女孩？ 蓝河点头， 我答应了老白，有条件也要尽些职责的，更何况这女孩像是离魂。 这种情况让他想到宋福潭，虽然他没说，但宋福潭心底一动，也明白他言外之意了，因为想到了自己，所以不忍嘛。他问道， 那你想怎么去？ 龙老师还在家里，而且还要搞卫生，大约是不好在家里离魂的，现在立刻离魂好像也不太好。蓝河想想道， 这样我先去和龙老师打个招呼，把狐狸也带上，他比较能打，然后呢咱俩开车找个地方停下来，我再动作，先去城隍庙确认一下魂魄到底是不是在那儿。 如果真的是邪灵侵占，那么女孩的魂魄很可能就被摄去困在了城隍庙，如若不然，那可能当爹的的确要换医院了。蓝河说罢却想起什么， 我自己去吧。 宋福潭不喜欢黑暗，甚至有些厌恶这些鬼神之术，仅有的一次主动学习咒语还是学金轮咒，期望梦见蓝河。但看见蓝河也从尽量视而不见到选择主动踏入鬼神的世界，他的心思大约也不一样了吧，至少现在为了蓝河，他希望陪同。宋福潭伸手给蓝河整理了一下围巾， 我也去吧，守守尸，说不定还能替你做诱饵兼盾牌。 蓝河被逗笑了，宋福潭这个体质的确适合做诱饵， 但是哪个鬼怪都啃不动，能气死鬼。而且宋福潭的话也让理解宋福潭经历的他心中像是有春芽在萌生。与其对视间看着对方深黑如夜空般的眼眸，甚至有些片刻失神。虽然宋福潭只是碰了碰他的围巾，但指尖的温度就像传到了皮肤。蓝河心里一紧，退了一步。 啊，那你在车里等我。 蓝河一拢围巾，转身往回跑。 妈，我准备去小宋家里玩一玩，晚上不用等我了。 蓝河一开门，就看到龙老师一手托着衣瓶，前面是个水盆，另一手还拿着个泡沫满满的细毛刷子。蓝河问道， 您在干嘛？ 龙老师仿佛很茫然。 大扫除啊，我寻思暖气这么热，刺猬也没有冬眠，就把它和饲养箱也洗一下好了。我看人家给刺猬洗澡也这样吗？刷那刺儿。 蓝河无语，大扫除太彻底了。胡七十九急得快哭了。 我是故意不给丧门打扫的，不然我成什么了？那不算卫生死角，不算不算就不算。 而龙老师念叨着，却是露出一丝慌张，晃了一下手里的刺猬。 仔，但是你这个刺猬好像不太对劲儿。一开始好好的，我抓起来还没开始动手，才看了两眼，逗了他一下嘛，他就两腿一蹬死了。 蓝河无语了。 没事儿，他就是冬眠还没彻底醒来，现在一会儿热的起来喝水，一会儿要继续睡。 蓝河胡乱拽了些刺猬饲养知识， 我带他一起去小宋家里算了，跟他家的刺猬一起玩。 蓝河本来不想带白舞去的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把白舞和龙老师单独留在家里，白舞可能会窒息。索性从龙老师手里拿过刺猬，用毛巾擦了擦，就揣进背包里了。 哎呦，你不拿东西裹一裹呀，待会儿刺儿硬起来把你背扎坏了。 龙老师操心道，非要蓝河先用塑料袋把衣瓶装起来再揣进去。蓝河背上双肩包，顺便往里面塞了不少纸，对胡七十九使了个眼色。 还和小孩一样去小伙伴家里带小动物办家家酒啊。 龙老师嘀咕着把他送出门，在门关的前一刻，胡七十九侧身钻了出来。胡七十九捧脸， 英，龙老师怎么这样？那怎么可以算卫生死角呢？ 不有，胡七十九说什么来着？蓝河道， 那你回来还要下水道蝶泳吧？ 胡七十九无语，他要永远记住，不能在尊家面前卖惨，没用的，他只会补一刀。蓝河看了一下背包，衣瓶还蜷缩着，估计还得死一会儿，索性先放置，直接从电梯下停车场，对胡七十九道： 喂，刚知道有个女孩认南城隍做干爹，然后疑似丢魂了，现在去南城隍庙看看，哪个不长眼的邪灵占了神位。 也就是这段时间京城乱，鬼差仙家各路法师都忙不过来了吧，不然以京城高人的密集程度，估计等不到蓝河知道。 南城隍庙是江南城隍庙吗？ 胡七十九似有记忆，这个城隍庙说来也有几百年历史。他恍惚道， 我记得那里每逢清明中元寒衣节便会开庙会，那时候周围都是乱葬岗，指挥漫天，陶然亭上萧条甚，不及阎罗庙时风。 陶然亭是以前的四大名亭之一了，显然胡七十九记忆里更早的陶然亭和现在的不太一样。京城有句谚语叫东城富西城贵南城穷北城贱，因为那时候的王公贵族都住在西城，仓库则在东城，都城隍也是在西城，而南城的城隍庙都靠近城市边缘了，周围除了乱葬岗就是菜园，传出许多诡异事件，导致许多人都去庙里上香。 哎呀，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。 蓝河也悠长地叹息道，胡七十九感触地道：“ 嗯。” 他还沉浸在感慨中，蓝河已经续道：“现在那边的二手房随便也要十几万一平了。”胡七十九无语。大约是宋福堂看到他们按了一下喇叭，蓝河走了过去，胡七十九也蔫蔫地爬上了后座。宋福堂看了他一眼，蓝河解释道：“哎呀，刚才和他聊了一下古今房价，比较唏嘘。”胡七十九说：“ 也行吧，是挺唏嘘的。” 英韶一下飞机就被余杭家派来的车接走了，他刚过完一个风光无限的年，去年总算混出点人样，不但没饿死在京城，还带了不少礼物回去。本来家里亲戚就对他的职业有点异议了，你个东北的阳谷还去京城混，难怪混不出来。现在不但混不出来，邻居好像还是明星，好多亲戚让他帮忙求个签名照。到了余家，英韶还有点不明所以：“ 哎，余总咋的了？”“ 呵，英先生来了。” 余杭家低声道：“想请你来找人。”英韶说：“ 找人？找谁啊？” 余杭家道：“家父他不见了。”“ 不见了？您是说失踪还是绑架？” 英韶一下就想到了这方面，心里还有一丝疑惑，因为他知道余家是供了关二真人为保家仙的，仙家在找人方面也很擅长，尤其是本家族的亲眷，他们自有感应，比他更有优势，怎么去关二真人不用来找他？ 恐怕不是，此事我先焚香告知了保家仙，关二真人示下他竟感应不到家父的魂魄所在。 按理说关二真人是能算出余老生死所在何方的。余杭家又说：“ 真人怀疑家父是否误入了阴间之地，又或是被误勾了魂去。” 之所以说误，就是因为关二真人看得出来余老头寿数还不止，但是要是枉死那就不好说了。因为英韶和无常有交情，所以关二真人叫他把英韶请来一问。关二真人也知道最近阴司忙，但英韶在大流氓处似还有几分面子。英韶赶紧设坛，要请来大老爷前来询问。可是他请来老爷也不是次次都灵的，这次来老爷就没来。他尴尬地道：“ 这可能是有事在忙。” 只见余夫人忽然开口，声调怪里怪气，却是关二真人在借位说话：“ 哎，算了，近来京城事多，取事无暇。余杭家，你爹昨日都去哪里？你仔仔细细说来。” 他施法也感应不到，只好用笨办法了，从阳间插起。余杭家两手都得抓，一边还不停地让保镖团队搜找，定位当然也查了，立刻道：“ 哎呀，最后出现应该是在长生街，在那里只找到他的手机，后面就不知道在哪儿了。哎，真人，你一定要把我父亲找回来啊，他不能出事。” 且不说这是他父亲，现实一点，昆仑这么大的摊子，现在还要余老做主心骨呢。所以他失踪的消息，余杭家现在还死死瞒着，别说外界，就是他亲兄弟姐妹也不知道。但是动静这么大，那么多人盯着，肯定是瞒不了多久。“ 哎呀，知道了，别吵。” 瓜尔真人凶道：“ 我既来你余家保家，你爹若是枉死，我便闯阴司地府也要把他捞回来。” 他说这话脸上竟浮现出了狠厉之色，虽然瓜尔真人平时流里流气，但此时英韶一点也不觉得他在吹牛。英韶身在东北，听过不少仙家传说，唯就地马，有的仙家是真敢豁出性命和阴间硬刚的。关二真人借着余夫人的身体，眼睛很不符合外表的猥琐转了转：“ 你把地图拿来，只给我看看长生街在哪儿。” 你们这城市我都不熟了。 余行家把地图拿过来，关二真人一看，对应脑海中旧京的模样。 我说哪儿，这不是南城隍庙边上，破地方邪门的很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